事儿奇怪的人啊，雷人雷事都有，但是有一节万变不离其宗嘛。为人呢，就是首先啊，诚信老实，厚道，奉公守法，那就没问题儿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嘛，今儿咱们这个话里话外，周末的新闻书场给各位讲一串啊，各种骗子的故事，好吗？没别的意思啊，立心呢就是提醒大家伙多注意，多留神。生活当中啊，就是这个极个别的坏人呢还是有的。首先啊，咱们讲这个男骗子系列，哎呀，王工程师和张女士的故事。哎呀，这还是个技术活啊，工程师嘛，嗨，他什么都不懂。哎呀，那他怎么叫工程师？他是骗子呀。京华时报的报道，是发生在哎，跟咱北京有关系，南水北调那工程，您知道吧？啊，知道啊，那里头出骗子了没有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跟那没关系啊。那你说南水北调，您听我说完啊，就说啊，这个有一个老王啊，老王啊，他是这个水泥厂的，后来呢不干了，不干之后呢，闲得没事儿是吧？一合计，干脆啊，我那什么吧，行骗吧。这就是2013年的事儿，玩游戏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张女士，俩人通过这游戏啊就认识了啊，就聊呗。张女士就是说，哟，说那个这位先生啊，您是做什么的呀？啊，老王就问他呀，说你先说，你先来啊，你先出牌。哎，打牌打扑克是吗？就那个意思啊。张女士说，是，我是那个什么个体老板啊。聊吧，一聊，呵，老王一想，个体老板，哎，有点钱啊，有点实力是吧？那我是什么呢？对啊，人家个体老板，我也得差不多呀，差不离儿吧啊。那张女士就问他了，那、啊、你是干什么的呀？啊，我是工程师。工程师？哪儿的工程师啊？啊，我是那个南水北调，你知道吧？知道啊，哎呦，这大事儿啊！我是南水北调的工程师啊。总工程师啊，这都啊，都是我管。你看他整个的项目啊，这标段，这都我负责啊，都我来的啊。是啊，哟吼，张女士说，那你可了不得，嘿，了不起啊，了不起啊，没钱，这不叫事儿啊，是吧？啊，后来俩人就认识了。那这个甚至于说，后来这老王啊，还到北京和张女士见了面了啊，俩人就成朋友了嘛。在这之后呢，又。这老王找张女士，哎呀，你看看啊，那个什么，这个密斯张啊，哎呦呵，王工啊，王总啊，您有何见教？哎，他是皆因为啊，咱们这个工地上啊，资金周转不灵。哦，那他这个事儿，我合计他得找国家吧？国家差，国家事儿太多，他一时半会儿他顾不上这个。这但是咱们工程不能停啊。是不是啊？那你南水北调这大事儿啊，我知道。那您说怎么办呢？我就跟你商量。就资金困难啊，这个而且我们工地上这车它油都没了，油没了它没法拉活啊啊。您说什么意思？我想跟你就是先借笔款子，这么大工程找我借去，嗨，这不是着急吗？急就张，就急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高额回报我告诉你，利息倍儿高，国家的事儿你合计吧。就这样。张女士一合计，那行，你这个你要多少钱啊？多少钱？你要不然给个啊四五六七八十万的呗。哎，你有准数没有？70万，一张嘴70万，真给了。哈，给了这个钱款之后呢，王工拿这钱建设南水北调。嗨，他跟那没关系嘛？您的我都不说了嘛，一点关系没有。那他拿着钱干嘛去了啊？开了一家歌厅，好吗？又拿其中的一部分钱开了一小超市，做买卖了。但是这个时候长了，功夫大了，这个张女士也觉得含糊。哎，我说王工，那个打点事儿，这钱你用差不多了吧？这是，反正是快了。因为什么呢？这个反正马上回头国家就他就把这钱就还给你是吧？但是现在不能给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现在抽不开身，怎么了呢？我去纪委了，哦，你出事了，你被双规了，嗨，不是。中纪委啊，让我去帮忙去，哈哈，所以我现在不在工地上。你看，我现在这个，我这个暂时我顾不上这个。中纪委也是大事儿啊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 哎，不过那个王工，我是合计着啊，这个头两天我看电视上人家采访这个南水北调工程师，他不是您啊？对啊，那肯定不是我呀，是我就不对了。不是，我是说他肯定不是我，对吧？他是总工哦，你不是说你也是总工吗？不是，我是总工下面的啊，我是另外的那个什么，我不是总工。就这样瞒着骗着，那他能够持久吗？张女士后来起了疑心，报了警，最终将这所谓的王工缉拿归案，逮起来了，上法庭了呗，是吧？再讲一个啊，男骗子啊，高相公和二姑娘的故事。谁的老二是吗？不是，俩姑娘。现代快报的报道，事情发生在南京玄武区。这头些日子，两位姑娘携手揽案，来至在玄武区孝陵卫派出所，俩人们要报案。哎呀，各位官差老爷，警察说别那么客气，您就叫警察就行了啊，这咱们不是说评书。哎，我知道呀，我们姐俩太惨了，我们报案呀。怎么回事啊？我跟您说啊，我们的男朋友啊骗了我们的钱。哦，俩男的，他都姓，这俩人姓什么叫什么？谁告诉你俩男的呀？你会聊天吗？你们说的呀。你们俩姑娘的男朋友可不俩男的吗？谁说的呀？怎么是俩男的呢？姑娘俩啊，男的只有一个。哎呀，警察说是你们不会聊天吧？怎么俩姑娘谈一个男朋友啊？干嘛这么节约呀？哎呀，不是什么节约呀，我们也不想这样啊。那都是被那家伙给骗的，这个负心汉呐。警察说这个谈恋爱这事儿我们不管啊，不是谈恋爱，他骗我们钱，到底怎么回事呢？这就涉及到咱们书中代言那位高相公。哈哈，高相公，对，姓高一小伙子，说是呢，先是跟这俩姑娘其中一个好上了，好上这个之后没多久，这姑娘就觉得不对劲，是吧？觉得哟，仿佛这个她跟我这个闺蜜，我的好朋友关系也不错似的啊，怎么回事呢？心的话说，那不行，我问问去吧，问这高相公。高相公当然不承认，没有，我只有你。我的心里只有你。也行，别唱歌了。不是，但你跟他，我跟他不认识。我这个人是能把持住的，是吧？后来姑娘觉得不对劲啊，就问自己的闺蜜好朋友吧。一问，嘿，那姑娘说，我还想问你呢，你怎么背着我跟我的男朋友谈恋爱？哎，你不是你讲理吗？这是我男朋友啊。得，俩人说开了，这才发现，嘿，这姓高的不地道，同时跟俩女孩相处，不光那个，还从他们手里面改了钱儿。那位说，这俩姑娘这怎么想的？干嘛跟这小伙子？他怎么了？还说了，这小高啊，自己说的，追大戏，我是富二代，家里有钱，趁钱占着房，躺着地儿，是吧？你们现在给我钱，将来我加倍奉还，那了不得，是吧？娶进我们家门少奶奶，呵。吃喝衣食无忧啊，你想想看啊，指望这个呢，谁知道呢？后来给抓起来了呗，把这小伙带到派出所，警察问他呀，哎，我说你是富二代啊？不是，误会，是这样的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其实不姓高啊，高是我的化名。那你姓什么？我姓傅啊，因为我爸爸就姓傅，那我必须姓傅啊。那么怎么来的这个富二代？你想想看啊，我爸爸姓傅，我是我爸爸的儿子，我是姓傅的儿子，那我不就是富二代吗？啊呸，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这是还有这个事儿呢？就说呀，是吧？听着可笑，其实呢挺可恨的啊。再讲一个啊，再讲一个这个林夫人和张生的故事。不对，应该是崔夫人。嗨，跟那没关系，不是西厢记啊。新安晚报的报道，事情发生在安徽铜陵那个地方，有一位林女士啊，这个40多了，这个但是呢家里头呢其实是有丈夫有孩子，可是跟丈夫呢关系不好。哎呀，就琢磨着这个日子没法过了，怎么办呢？只身来至在铜陵，在这个地方开了一饭馆，开饭馆事业还是不错的，挣了钱了，是吧？但是呢这个女老板可是她一个人呢，在铜陵也没什么朋友亲戚，下了班也没地儿去，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面发愣，那玩意儿不行啊。嘿， QQ 上头认识一男的啊，张生。 张先生啊，干嘛这怎么这个普通话呀？这不是普通话呀，这不是方言，这不鸟语吗？是可说呢。哈哈，这姓张的跟这个林姑娘啊，林女士就说，我呀香港的，哎，我叫张建华，是吧，我是证券公司的。嘿，林女士一想，那咱俩人热热热热呗，交往交往吧，是吧，我跟你学怎么做生意，一来二去俩人好了，在网上互称夫妻。哎呀，哎呀，相公，哎呀，我的妻呀，这还没离婚呢，嗨，他就在网上瞎叫叫着玩。可是呢，这姓张的不是个好人，这张生啊，对，跟这个林女士说了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们这公司啊，最近内部股，嘿，内部股你合计合计，这家伙你买了之后那赚呐，太赚了，我跟他们说了，给你也来一股。哟，林女士说，那怎么行，合适吗？我跟你也没关系。嗨，我跟他们说你是我未婚妻呀、啊，你是不是未婚妻啊？嗯，讨厌。哎呀哈，答应了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就这么着。我告诉你说啊，过两天我们公司里面那个财务啊什么之类的跟你联系，你想好了啊，人家问你，你想好怎么说，你放心吧。呵，没过几天真有人打电话，哎，那什么啊，林女士啊，啊，我们是张生他们公司的，嗯，我们是这个稽核啊，我们核查的，核查，我们就来看看你的身份，是吧，因为我们要这个出售我们的内部股，那也不是闹着玩的呀。呵，我们这公司了不得，咱这买卖做大了去了，是不是啊，阿里巴巴都不如我们啊。哎呦，是吗？哎呦呵，深信不疑，就电话里面还核实他身份，核实完了之后呢，说行了，那个什么，你可以给我们钱了。哦，哎呦呦，林姑娘高兴啊，呀，这家伙挣着钱了，呵，给这个所谓的这个张生汇过去20万，买所谓他们公司内部股，您说说看，嘿嘿，真有吗？真有，那就没事儿了。没过多久啊，这张生啊失联了，找不着了。哟，林女士这一合计说不对劲呢、啊、这一报警才发现，嘿，骗局，打电话那个那是他们骗子的同伙啊。你瞧了没有，讲个女骗子的事情啊，女骗子嘛，王生和高小姐的故事。嗯，哎呀，这怎么听上去全像是聊斋啊，不是聊斋，不是聊斋啊，顶多是三言二拍事情，发生在山东的潍坊，潍坊那个地方。这王生啊30来岁，这小伙子呢在这个潍坊啊，家境呢不算很好，是吧，家里头不是很有钱啊，但是也不能说没钱，反正还可以，这个岁数不能叫大龄青年了啊。但是呢这家里着急，爹妈老催他，哎呀，你也是爷老大不小的了，你赶紧给自己找个主，听见没有？小王一听，什么找个主？找个主是姑娘找个主啊，是，你就给自己找个老婆，找个媳妇儿啊，去去去，哪儿找去呀？哎，7月份的时候，人家给他介绍了个对象，俩人见面了，一见面，嚯，一位姓高的姑娘啊，小王见着了高姑娘，呼，眼界大开呀。长得漂亮，反正是小王喜欢啊，小王喜欢的呢，这个哟，说那个你岁数也不小了，这小王问这高姑娘啊，看上去你反正你也不是特别年轻。高姑娘一听讨厌，你会说话吗？我是因为工作原因，我一直忙于事业，听见没有，没找着对象。哦，行行行，俩人还真谈得不错，没过多久建立了男女朋友关系，正式处对象，挺好的。是啊，俩人也就相处了10来天，逛了2回公园，拉了几趟手，呵，高姑娘就跟小王摊牌了，结婚吧。哎呀哥，小王说这太快了，哈哈，这太快了，太早。哎呀，没什么爱情，你知道吗？爱，因为爱情，行行，别唱了啊，就这意思，你明白了吗？啊，行吧，那结婚，但是我这家里头，我现在没那么多钱，我哎呀，不要，知道你家里面没那么好，没那么富裕，知道，我不嫌弃你。是吧，我什么都不要。哦，哎呀，你太了解我，你太理解我，不是啊，我是什么都不要，是吧，啊，就要一副金项链和一对镯子啊，耳环也行啊。嗯，那叫什么都不要啊，不是，这你得给吧，这叫聘礼啊。哦，也是，小王一合计，是那结个婚你不能什么都不出啊。行，走走走走，商店买去。到了金店花了9000多块，给这高姑娘买这个 首饰啊之类的细软，然后领到家去。呼，小王爹妈高兴，哎呀，这个大姑娘可来了，太好了，赶紧的又喝，给姑娘怼了4000多块，这叫定钱。哎，买东西的是吗？不是，就是订婚的钱嘛。哦，给了高姑娘。那随后呢，俩人就搬一块住去了，住了半了月。嗯，高姑娘突然之间这一日跟小王说，哎呀，我妈妈病了，医院动手术，你是不是再来点啊？行行行，这没得说呀，这是岳母嘛，他给3000。又过了半个月，这个小王说，你妈妈那个病怎么样了啊？谁妈妈病了？你妈才病了呢。嘿，你这么说话呀？不是，我不是，这你再说一遍我听听。嘿，和你爸哦，我妈病了，我妈病了，是那个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但是这个是这样，哟，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妈她虽然是这个没有生命危险，但是她伤口感染了，呵，这个医院这个瞎胡闹啊，又需要2000。那给钱吧，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呀？又过了一段时间，高姑娘找这小王，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我知道咱们家这个困难是吧？我有一个很不成熟的想法。小王说，你不成熟好几回了啊。不是，我就说呀，知道家里困难，不能跟你多要，这回跟你要1800。哦，干嘛呀？是因为我姑姑家的孩子过百岁。哎，不是，您家这亲戚这岁数也忒大了，这得跟政府说，这发现一百岁老人。嗨，不是，过百日啊。哎，对对对，1800也不多，得给拿走吧。拿这笔钱走了之后，没过多久，忽然之间小王一看手机，呀，我被我未婚妻给拉黑了，他不理我了，也不接电话了。哎，怎么回事？这是好容易找着这姓高的姑娘，什么意思啊？呵呵，我觉得没劲，咱俩分手吧。哎，分手啊。哎呀，小王说，你怎么这样啊？说好好干嘛呀你？咱不说要这么多钱，咱俩人在一块相处这些日子，感情总有吧？感情这东西它是可以变的。哎，好吗？不搭理他了。哎呀，小王难受啊，终日之间啊，在这个村里头这个转悠。哎呀，跟这个朋友啊、哥们弟兄一块聊这个事儿，说你看这我这女朋友怎么这样啊？说着说着，突然之间，他一同村的一哥们啊，一发小，哟，一拍肩膀，我说，嘿嘿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是谁啊？我是你的前任呐。哎呸，说什么呢你？我真事儿啊，就你说这姓高的姑娘我也认识，我之前我也跟她交往过，也是一开始说，哎呀，我知道你们家没钱，你看你给点吧，这儿一点那儿一点，讲话叫灵柩，也要了不少的钱走了，你看我还找不着人呢，呵，好嘛。小王一听，得了，咱别磨叽了，报警吧。报了警了，把这女的给逮着了。这女的呀结婚了，但是呢她丈夫走了，去世了啊。然后呢，后来呢，这个带着儿子呢又往前迈了一步啊，又结婚了。好吗？你还别说，人家在这个小王之前呢啊，人家先走了2步。那有家庭这干嘛？这是骗婚吗？哎呀，不是，他就是啊游手好闲，好吃懒做，也没什么正经工作，也没什么正经事由，一天到晚在家里闲待着，闲的没事儿。心的话说，得了，我行骗吧，骗人钱财吧，嗯，就干这个。而且呢，最可恨的是他专骗大龄贫困男青年，谁家没钱他打谁的主意，太缺德了，是吧？这还有一群骗子呢，更缺德。一群啊，对了，四川日报的报道，事情发生在四川的江油那个地方。说是，这就是要说起来可不是最近的事儿了，明朝，嗨，今年1月份下旬的时候，这个江油啊有一位吕大爷，老两口子呢在家里待着闲来无事，到这个超市转转去呗，啊，买点东西呗，大包小包拎着出了超市。哎，走到这个超市门口啊，看着一姑娘跟这站着。哎呦，那个大爷大妈，来来来，那个拿着。什么就拿着呀？哎，你快别客气，往这老头老太太手里头啊，这个怀里头塞一张纸条。老头打开一看，上面写着健康讲座入场券。我不去，我挺健康的，我不需要。哎呀，听听课嘛，没事儿。我跟你说啊， 咱们这有优惠啊，您要是到那儿去听课的话呢，每位啊白给十个鸡蛋，白给十个鸡蛋。老两口一听，我们俩去给20啊，那对呀、啊，带小孙子去给30啊，嗨，就行了，反正您就去就成了，行，太好了。心的话说白来的嘛，贪小便宜，老两口就去了。到那儿一去，嚯，这家伙场面相当壮观，哦，家伙，当地这个反正认识不认识的老头老太太来了200多位。啊，都跟这儿坐着。哎呀，那个讲课的说了，那什么，咱旁的不说啊，先给各位来一条保健腰带，都系上系上系上，体验一下。哎呀，我们这个东西治病啊，神奇功效。我告诉你说啊，打嗝放屁吧唧嘴啊，这就说小的毛病，往大了说癌症那绝症，哎，这个他都治，知道吗？包治百病啊。哎呦喂，这东西倍儿便宜，他你这你花多少钱，你街上你买得着去啊，也就跟我们这儿，你看了没有，您看十个免费鸡蛋不说，这还有保健的腰带呢。就这么忽悠，老人家每人这腰带就交了150块钱保证金，你看了没有，先保证金，然后你就拿回去吧，拿回去吧。这种腰带它不是一根，是吧？您一根那不合，那玩意儿不好使，是吧？1000多块钱，然后哎，十多条保健腰带拿回家去啊。这样的话，你回头您跟家里面记着，您感觉一下合不合适。回头您到我们这儿来，咱们这定期办讲座，健康讲座，您什么毛病都跟我们这儿治。给您这个量血压呀，号脉呀，是吧，怎么着啊，这配药这我们都行，保健腰带呀，包治百病，拿走吧。哎呦，老头老太太啊，头前咱们说吕大爷两口子，哎，太好了，拿着十几条保健腰带就回家去了。俩人换着记呀，呵，今儿记这条，明儿记那条，都记混了，感觉也没什么太大的效果，但是哎呀，人家说的挺好的，是吧？你关键这去一趟，人家给10个鸡蛋免费呢，啊，这橙子反正是，哎呀，这玩意儿平时打嗝都是鸡蛋味儿，鸡蛋吃多了是吗？反正就觉得哎呀，便宜嘛，是不是？花1000多块钱多便宜啊！1000多块钱10个鸡蛋，好吗？他没这么想，他没往这儿他琢磨去啊，没算账嘛，讲话跟家里面待了些日子。试完了这个保健腰带，哎，赶上到日子了，到日子人家让我们去继续听课去啊，来至在之前他们去的那个讲课场所，谁成想打眼一看，哎呀呀，此地已然是人去楼空，嘿嘿，那点钱全打了水漂了，最多的让人家骗了好几万。这事儿啊，嘿嘿，当地有关的执法部门正在办理的过程当中，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收听，接下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，各位哥们儿姐们儿。